好啦，翻嚟第二节星期二得到啊！哎，我哋都唔记得讲几多号，今日系几多号啊？ 是但啦， 2月27号啊嘛， 数到啦，初十一， 2017年2月7号， 2月7号啊。嗱咁啊，最新嘅 咁得闲又要走去嬲啦， 有个最新嘅消息就系咧，阿长毛就宣布听日参选特首。 唉， 今日另外有个叫余乜鸠嘢言啊，死啦，都唔知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 唔使理啦。话参选特首，阿老萧话头8-5票、15票都冇啊！我话1.5票佢都冇啊！不过就不过出嚟宣布就攞风头咁解。 1.5票可能有嘅喎， 唔系啩？ 可能有噶，咁你1-2票唔出奇噶。 即系实数1.5咯，系讲percent 啫嘛。 1.5票即系讲有噶，即系2票啦。喂，你估赌博系一样球半啊？系嘛？ 只不过话好似萧思光嗰啲咁，出嚟两上单嚟集中注力卖广告啫嘛，免费。 系 啊，咁你认为长毛出嚟正式参选特首，你认为点咧？ 其实即系佢成日都讲嗰样嘢，就系咧凸显呢个小圈子选举嘅不堪。哎呀，唔使你讲啦，大家都知噶啦。 唔系，哎呀， 而家已经 系咯，即系而家咩年代啊？ 你讲咗10几年呢啲说话，而家再讲咧，喂，要凸显小圈子嘅选举不公咧，你应该一选到立法会议员，当日即时辞职，咁就凸显不公啦。 喂，立法会 更加，喂，议会更加不公啊，系咪？ 议会都唔系全面直选噶， 咪系咯。 即系我都想讲好耐嘅，大佬。 讲真咧，你入得呢个议会，你希望带来改变，希望步步进逼，希望咧叫做咧争取阶段性嘅胜利，即小胜为大胜啊嘛。 2016年嘅立法会选举，大家先喺度，哇，好开心啊，赢咗好多席啊，连功能组别嗰啲都赢埋啊，先讲紧呢啲， 寸土必争嘛。系嘛？喂，你打仗唔系话，如果呢场仗我唔能够全村对手，我就唔捻打。 咁你咁紧张啊？姚松炎俾人 DQ 做乜嘢啊？功能组别嚟噶嘛，万恶嘅功能组别。 系啊，嗰、那个应该抵。 其实我都解释唔到， 我真系唔识兜啊，大佬。 我都唔识兜。好似个黄之锋出嚟讲乜乜乜乜乜啲自决派点点，我其实唔识兜。系咪啊？你任何参加佢都系增加佢嘅合法性，你增加嚟做乜嘢？我就系突显佢嘅荒谬，突显佢荒谬咪佢 DQ 你，你应该继续 俾佢 DQ， 突显佢荒谬， 继续佢等更加荒谬，何况荒谬唔捻使理你噶？张德江落嚟夹嗰啲选委就已经系最捻荒谬啦，因为你话选举嘛，唔系阴。即系唔系阴点啊嘛？你而家落到嚟，屌你老母就话俾人听，我净系指定佢。 拉啊张德江咯。 系咪先？咁你长毛仲做乜桥得噶？我真系当佢系英雄嚟噶。但有啲嘢即系你，即系戆捻鸠就要屌你噶啦。 你乜交完又交，交完又交先啊，大佬！ 我哋真系是非是是其是非其非。 唔系，即系好多时咧，孟子讲一句说话咧：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究竟香港市民嘅福祉重要，定系你哋嘅原则立场重要咧？系嘛？ 佢哋嘅原则立场就为香港市民争取，但系佢哋冇做到。 系啊，喂，你争取啲乜嘢啫？啲人成日都话咁样咪咩雨伞运动嘅初衷？喂，雨伞运动瞓捻咗街79日，乜捻都争取唔到啦，系咪啊？争取到一个话唔再搞革命嘅，唔再搞呢个社会运动嘅热狗做捻咗立法会议员咯，冇其他乜都争取唔到噶啦。 系啊， 有啲咩啊？香港有冇进步过啊？乜捻都冇。恒生指数都冇乜点增长，系咪？楼价升咗好多啦，二三年之后， 即系跌翻转头咗咁耐咧，好多香港人系真系想唞下咯，唔系想继续陪你哋去无限制咁做，无限制去争取一啲抽象嘅嘢， 因为争取唔到啊！即系好多时， 虽然呢个未必我立场，但系呢个我相信系大部分而家香港人嘅谂法。 其实出边咧。好一个好简单嘅例子，你见啲人咧已经系唔热衷噶啦，有几多人上街已经系知噶啦。 你冇啦，你都冇啦，我都冇， 冇噶啦，唔会再上街噶。 我300几磅人，年年顶住大热天时我都去，春秋二祭。雨散之后我都冇啦。 系，我系64嗰晚烛光晚会就去下，大家都行礼如仪咁去行礼算数。 但系问题就系、是。真系好攰。如果有一个人能够缓冲到，俾香港人休息一下，你哋喺度不停咁做，到最后尾就等于你长毛啱啱开始无望初衷，咪4-5行动咯。 系啊， 就得你4-5个人咯。 4-5个连中20都冇啊，净系得4-5咋。 系啊，你唔好将你自己嗰个文气，你自己 累积嚟嘅光环喺呢一铺都烧尽佢啦。 其实唔系佢哋系会一定烧尽嘅。 系搬紧龙我。 今次咧有个问题出现咧，就系咧经历过呢个咧咁大嘅斗争嘅社会一个大撕裂之后咧，其实好多人双方面都好咧，蓝丝黄丝好多咧都已经系企翻中间噶啦，各自吞咗一格。以前最多咧就是、中间嗰啲咧。你可以叫沉默的大多数又好，你可以叫做咧，港珠都好，其实占咗六成，建制派咧就有15%，泛民亦都15%，就总共九成。另外有啲咧就激进嘅蓝丝，吓、啊，即系嗰啲咩李思燕啊嗰只。另外有5%咧就激进嘅黄丝，即系类似，即系叫进步派啦。以前叫社民连人民力量，又或者而家变咗叫本土派。跟住咧，去到雨伞运动之后咧。嗰、那個 15% 就褪咗上去，變咗咧激進派有 15%， 而呢個泛民有35%褪咗上去，兩邊撕裂咗一半嘅，即中間斬開一半，建制又有35%，另外有激進嘅又有15%，咁就啱啱好100%。而家咧各自咧都係冇，因為太攰咧，香港人咧到到最終就係嗰啲六神合體啦，最後咧中間嗰橛咧就係六成，泛民同建制都係攞翻嗰15%。之后嗰5%咧，即系咧嗰啲建，即系最激进嘅咧，去翻5%，甚至乎更少。 唔系你，唉，同埋你而家你民主派到咧，听唔听民意咧？其实 系啊， 表晒态噶啦， 民意表晒态噶啦。 喂，你睇下曾俊华，曾俊华个众筹，喂，等于变相公投，你哋搞嗰啲民间公投咪一 Q 样？ 系 你民间公投冇实际，因为你净系签个名啫，佢真系真金银要科水。 系啊， 呢个先至最大嘅民意。 有20,000人科水。 系咪啊？而家啫，一路累积累，好多人噶，肯科水呢个先系民意，即系好似我搞网聚咁，人哋真金白，你平时网上你话你点样受欢迎都真系真金白银走嚟食你呢餐饭，呢个先系最大嘅民意。 系， 咪等于表态咯，咪 系，因为咧，即系 如果你话唔算嘅，咁你嗰个电子投票都算唔算 嘅？系啊， 你话八， 即系个龙门要一致嘅。 你哋反对人大八三一嗰个都系当时得电子公投啫嘛。 系啊， 咁有几多人支持？几多人点样？喂，冇啲人都冇话俾钱噶，系咪先？喂，而家有20,000票， 即系400,000。一句讲晒嗰个结果，你唔想要，你就点都唔承认。 系。 你想要嗰个，你自己摆台戏出嚟。 即系今次咧，我觉得经历咗呢两年个社会咁撕裂嘅话咧，其实大部分人都希望唞一唞嘅。你唔想唞，你有份工，因为95,000，你就要出嚟搞咧，冇后来者嘅咧，你嘅支持者都顶唔顺噶啦，都要唞噶啦。所以我可以预言未来咧，下一届2020嘅立法会咧，冇人力，冇社民联，冇众志，冇本土，冇自决派，包括最多票嗰个票王。下一届都要输，系输晒嘅，全部出晒去。当然泛民以前老一辈啲，亦都全部要淘汰，根本唔想要你哋。 唔系，我咁睇，如果曾俊华上场，呢班人就冇；曾俊华选唔到，呢班人可以继续。所以佢哋就要消灭曾俊华。我讲认真嘅，当一个特首听民意嘅时候，聚咗嚟个社会冇咁撕裂嘅时候，你激进唔起，咁就变咗。嗰啲真係比较缓和啲嘅人呢，佢就会多票。 係啊。 然后就变成一个形式。如果林郑佢企喺度比梁振英更老土嘅话，呢班人先至有生存空间。因为佢哋先有 等咗个票。所以咪招土政策囉，佢就係。 咪即係孟子讲佢囉，佢哋唔係民为贵社稷次之嘛，佢哋係自己为贵嘛，民子係最低下嗰样嘢，係佢呢个工具。係佢哋咩工具呢？係搵工嘅工具，搵95,000一个月月薪嘅工具。咁呢样嘢呢，你对社会冇帮助㗎。啲人係即係佢你做呢样嘢，人哋都知道你隔喺条尾想点撚样嘅。所以呢未来人哋都系唔会投票俾你哋。 係咪呀，成日都话选咩特首，屌都系做到最尾阴点唔想洗你呢。我亦都讲认真嘅。董建华同曾荫权有分别。曾荫权同梁振英有分别。 係。 胡苏曾就当然同梁振英更加大分。 其实啲人话，而家咪最多系689 2.0 同埋曾荫权 2.0。如果而家梁振英同曾荫权俾你再投，你都系拣曾荫权噶啦，系咪啊？起码佢都唔会主动嘅 DQ 你，最多话你离捻晒谱嘅啫。 起码唔会买架水炮车我嚟射你啦。 系啦，呢个肯定嘅。所以咧，老实讲 啊，呢个逻辑真系有问题。咁你又话成个制度不公义，所以我哋就全面杯葛。 唔投票或者投白票。 咁你为做咩啫？我三百二十几嘅。 喂，咁到底你泛民喺立法会度投票，唔俾某啲条例通过，或者俾某啲条例通过嗰阵，你功能组别嗰几票投唔投白票先？ 系。你都系喺不公义嘅小圈子里面， 嗰阵时咪又系会尽全力， 即系搬龙 口。 你嗰啲激进派咪打咩拉布啫？屌，突显个不公义，全部通过咪得咯？ 系啊， 全部行出去。 系啊， 拉布咩啫？屌，最叻噶啦！ 日日喺度打飞机， 跟住讲一句笑话，跟住讲一句，今日就系民主最黑暗嘅一日，咪完咗件事咯？ 系， 系咪啊？ 冇噶，对社会冇帮助嘅，一啲都 系咪啊？你哋成日话突显佢不公义，冚家产一表决就全体。离开、 啊、 一觉得唔啱就全体辞职， 系啊， 唔使五居公投你就辞职得啦， 系啊， 咁你长毛仲喺里面做乜嘢？ 系啊， 喂，投俾你哋，讲真，坦白讲，冇得拣咋，因为对面嗰个叫民建联啊， 咪一样， 同当日，喂，同当日你闹郑松泰有乜分别啫？你投俾郑松泰同投俾白票，等于投俾何君尧 啊？系啊，一样噶咋？ 你嗰时候 我对手民其实都唔想选你，不过对手系民建联， 而家你又叫我，而家你又叫我投白票 啫嘛？嗰因为嗰个系林郑。呢个曾俊华，我唔系想投曾俊华，因为对手系林郑啊嘛。 咁、你即系你叫我哋投俾林郑咯。 总之，任何主张投白票嘅都系鬼，包括黄之锋，包括姚松炎，包括刘小丽，包括你呢个叫做嗰、那个票王叫乜撚嘢名？ 朱海迪 ，众志、黄之锋，全部全体，边个讲投白票都系鬼，唔使讲咁多嘢嘅。 系咪做任何一件事，你都要 包括长毛啊， 系 提倡白票，长毛都系鬼。如果讲白票，你出嚟参选特首，你鬼中之鬼，我哋当你鬼嚟打，你就算唔系，都要当你系鬼嚟打， 系咪啊？唔使你突显啦，梁家杰参选咗啦，何俊仁，屌你老母参选咗啦，仲使乜你啫？ 咪系咯， 你比佢两个有更大嘅人支持咩？系咪啊？唔通你能够等于呢个梁家杰咩？ 系啊， 系咪啊？公开辩论啊，你嘅民望各样嘢，你唔等一个余若薇啦，人哋啊一样同曾荫权赢咗，咁又点？ 系啊，辩论真系冇用， 系咪啊？所以我话啦，做乜嘢即系睇，我哋睇个势，个势喺边定我站喺嗰边啊，令到香港人得到佢哋，即系我哋香港 最大嘅好处，又或者咧唔好受咁多苦。老实讲啊，喂，俾六八九游轮咗四年几，你都仲想继续落去嘅，你都唔系撚系人嚟。 仲要衰过六八九， 系啊！呢、這个林郑肯定衰过六八九噶啦，即系大家有眼睇到嘅，即系 讲大话眼都唔眨， 系啊， 系咪啊？乜嘢都系冇问题。 即系咧，佢哋话诶，胡宗铮都会系鬼嚟嘅啫。啊，今日好捻好笑嘅，社会主义行动挂张攞张 banner 出嚟抗议，话支持长毛参选，就系话咧支持呢个曾俊华等于支持林郑，支持林郑等于支持共产党，咁捻样都讲得出嘅。你做人老实讲有少少良知。呢几年嚟啊，你睇到噶嘛？胡苏贞即使点样不堪都好啊，佢起码唔会主动去咬你。 诶、哎，等我讲下粗口啦，即系我屌我老婆，我老婆系女人，就即系等同屌你老母。 系啦，你老婆系女人啊嘛。 系啊，屌你老母即系屌捻埋你阿嫲，跟住我屌捻晒全人类嘅女人。 系 多捻如嘅，屌两件事嚟嘅，我同我老婆系真爱啊嘛。 系 系咪啊？ 唔好玩啲把戏啦！而家喂。讲紧经历咗咁多嘢，香港人唔系傻噶，会俾你咁样讲呢啲嘢，就会俾你呃到噶，大佬。 其实咧，嗱，佢哋咧，点解咧？因为坦白讲，佢哋都系一样冇嘢搞。如果你讲得啱啦，如果胡苏贞做咧，即系佢嗰个民望又去到咁高支持度嘅话咧，赢到嘅时候更加高，更加即系点啊？万众一心去到咧，佢推咩政策都好，哦，啲人话，诶、哎，佢到时即刻推廿三条啊！唉，老实讲啊， 廿三条推咗啦， 你 不诚实使用电脑， 你 上次 DQ 游慧晶嗰啲，屌你老味唔使廿三条啦， 唔系咯，中意做乜都得。喂，未立廿三条都可以做嗰两样嘢，你零三年又冇啊，仲离谱过以前啊，从来开埠未试过啦，立法会选捻咗， 民选议员系啦， 可以话佢唔尊重嗰个开嗰个叫做宣誓咋，咁撚少嘅事，两个冇啊，仲要扣喉啊，要咬返啲钱出嚟啊。 仲有啊，人大释法啊，乜撚嘢都得啦，任佢噏，有乜嘢立唔立廿三条啫？ 冇所谓。嗱，三条根本已经系斩件上咗噶啦，即系好多人咧，唉，讲咧埋嗰啲嘢，又话点样又点样。老实讲啊，边个做即系你等于你去到烧腊店系咪斩料？喂，你识得嗰个斩料嘅？嗰啲叉烧俾啲半肥瘦你，好捻过俾啲干蒸蒸就一净系肥高你啊！一捻样啫嘛，你边个人煮系唔同噶嘛，或者边个人切嗰啲嘢？ 因为嗰阵时话要出白纸做草案， 上廿三条嘅时候，咁咧就佢企硬，唔使啦，唔使咨询。 我最兴系咩咧？即系日日有人问，叫我哋攞证据出嚟，点样证明曾俊华系 Lesa Evil？ 喂，你睇下林郑月娥背后有咩人撑先啦、啊？谭慧珠、郑耀堂、管浩明、刘千石，喂，你仲想点啊？ 我都话啦， 你仲想要咩证据？ 我有一集我都 唔系嗰啲咩证据啊？你有冇证据攞出你系男人啦、啊？你攞出嚟嗰条嘢，我都觉得你唔系啦，系咪啊？你唔可以后加上去嘅， 啱啱啊？ 有咩证明你一出世就有先？嗯、 支持曾俊华当选有个好处就系、是、你而家成班人搞佢，搞紧佢，到佢当选嘅时候，佢就唔睇你呢班西环治港嘅台戏噶啦。 系啊， 因为你系我嘅敌人嚟噶嘛，你要我死，你消灭我啊嘛。到我企得上嚟，系咪等同我要将你全部你哋要求嘅嘢，同埋你所有嘅政策，我全部要排除出去啊？ 同埋佢起码咧，即系会行翻中间少少，大家都接受到嘅嘢。 人哋嘅政纲已经讲咗出嚟啦嘛，系咪啊？ 不过咁嘅啦，站在呢个立场咧，调翻转头咧，哎，我而家突然间咧就好想林郑赢，点解啊？ 咁 长毛，长毛要同意刘小丽， 呢 个叫做罗冠聪即时 DQ。我觉得咧，佢哋咧如果俾呢个林郑月娥赢咧，佢哋唔使上诉，即时钉，可能会提醒人大释多次法，跟住就将是嗰啲泛民嗰啲翘口参手嘅全捻部咪赶走晒咯，系咪？咁你等下你睇下，等你见识下咩叫 less evil 咯，系咪？咩叫 evil 咯？喂，啲人都话啦，喂，支持特朗普嗰啲我啱啱。 喂，我哋唔系唔想，喂，我哋而家唔系唔想，即系唔系唔想要民主，我哋唔想要咁样嘅环境嘅情况之下，咁样去争取咁辛苦，你基本上就逼我哋浴血奋战。你想 差唔多啦，你即系你等于意思就系、是，大家都即系真系招讨政策。 咁你咪即系叫人掟石，有乜分别啊？ 你咪等人掟石啦，叫人哋搞炸弹袭击啦，或者学哈马斯啦。 系啊， 我唔屌柒你哋真系唔系人啦、啊，今日 有一样嘢，喂，当和平示威或者大家一个和平嘅行动可以争取到嘅嘢，使唔使去搞暴力啊？系咪先？喂，有个问题就系、是、咧，你好明显，你大家都和平嘅时候，你而家胡苏真嘅民望再推上一步啊！你中央冇可能唔任命佢㗎。你諗下，如果一个人有 70% 支持度嘅人，你唔俾佢选或者唔俾佢赢啊，你委任到 得 10% 嘅。 民望正值係 11%,10%, 而且嗰个支持度係-15%或者-20%，你点撚样委任佢啊？到时真係宪制危机啦，唔係讲笑啊，中央。 佢做乜嘢都唔得。 习近平个面摆边度啊？呢个人民望正值-18%。 民建联而家支持你政府，因为民建联佢真系喺选举赢咗嘛， 系啊， 系咪啊？你唔好理佢用任何手法，但系我摆出嚟就系民建联，我真系赢啊嘛！你唔好理蛇仔饼，仲有动员 力，佢嘅票区都系最多咁仔， 系啊。咁但系问题就系而家你嘅票系最低啊嘛，你认受性最跌啊嘛， 系。 你而家你先上台，到时候得翻几个 percent， 连基本上嘅蓝丝开始走翻中间都唔再支持你嘅时候，你就逼呢啲人全部变晒激进啊嘛。 系 呢个世界冇人做噶， 冇可能嘅。唔系即系当一个即系大家可以喺坐低慢慢倾或者和平嘅方法得到嘅嘢，你冇可能要我哋真系掟石而得翻嚟噶嘛。大家同等代价。 我唔觉得你逼到啲人更加激咯，我觉得香港好快变深圳啫，其实 系啊，唔系啊，你只系会将啲人赶晒蓝丝嘅咋。 系啊， 真系 个个唔出声咯， 唔出声咯，系咯、啊，喂。四个议员俾人 DQ 啊，都冇人，都系一万人出嚟游行，你就知道咩事咧？个民情要 喂，一万人里面可能有好多系记者， 九千几，九千几啫嘛。佢嗰个叫做民阵都系自己公布九千几啫嘛。你已经知道个民情变咗，即系咧，你唔好成日瞓喺个林度啦，你要出嚟，好似林郑出嚟对下八达通，了解一下市民系点、 啊，开下 Facebook 俾人屌下，俾到个嬲， 系啊， 佢先知道原来自己咁卵閪， 系啊，唉，即系咪啊？佢哋而家嗰个。坦白啲讲咧，只系将自己嘅政治生命咧化成一支灯芯攞去燃烧嘅啫。 唔系啊，佢啲政治生命我哋冇人 care， 你唔好搞我哋啲普通嘅人 ，OK？ 系啊， 好多人啊，同我哋讲啊， 好多人 焗住上嚟屌柒你哋而家。 系啊， 唔系啊，你而家都睇到根本上个民情就系唔俾，即使话偏向泛民嘅舆论，全部都要话俾你听，系要焗住俾票胡苏贞。 系啊。 薯片叔叔， 因为同当年咧呢、這个叫做唐梁之争系其实好接近嘅。呢、這个梁振英就系而家林郑月娥，佢想民望追翻上嚟，但系追唔到啦。而家个势系冇可能噶啦。但系咧想夹硬嚟， 如果你梁即系呢个叫做胡苏真嘅民望系长期高企，或者一路系咁升，而林郑一路系咁跌，嗰、那个即系嗰个物价越嚟越阔嘅时候，冇可能中央任命佢嘅，选到都唔任命得啦。 张德系欠制啦，张德江佢哋谂住消灭你喺萌芽嘅状态，但已经其实过咗噶啦。 唔系，同埋咧又太早，因为咧你咁早去做咧系会激起民愤嘅，即系个民愤唔系点样，系喺投票上面搞你。系暗票噶嘛？表面上咪十五个俾百五个俾入闸啦，实有噶，系咪先？咪百五个入闸之后咧，你入到闸，你边度有得投啊？系咪先？你民望去到六成，而家差唔多61% 嘅支持度，你点能够话喂佢输咗，全世界笑柄你喎？系咪？呢样即系习近平出去边度都俾人笑。 你而家你咁样做法，当时你都禁制。喺梁振英度啦，你都系得689啫嘛。 系 呢一次、上次，你又对付唔到嗰班人。你而家我局啦，我局啦，我俾你俾票。呢、這个胡素贞，胡素贞当选咗，我哋仲有运行。我点解唔俾票胡素贞？暗票嚟噶嘛？ 系啊，暗票噶嘛？ 系咪啊？你点知啫？泛民你有325，你真系做王啊嘛？生意佬，即使你而家你投票俾佢。即系俾咗佢入闸，然后一投票嘅时候喺翻晒你度，你咪一样系胡苏争赢，只一个就系争入闸个机会啫嘛。 系，咁你百五个入咪好难嘅，你入闸。 咁咪唔系胡苏争嘅话，佢得五票又仲争145。 哦，讲嘅啫，嗱，佢越咁样讲咧，我越觉得呢样嘢咧系安全。佢反而而家已经讲到啊，已经揾十拿九稳啦，就有暗涌。而家咁样系最安全， 因为佢咁样讲，亦都焗你啲泛民要俾票佢。 系。 真嘅， 咁你而家长毛话选啦，咁点咧？ 我又咪睇下佢入到闸，我即系跟你玩鞋。 冇可能入闸嘅，你泛民点会提名俾佢啊？ 如果泛民提名俾佢，泛民都要灭党，所有嘅泛民都要灭党。我话俾你听，即系几年后又洗过牌，又睇下有咩新人出嚟，咪又有游魏征啊？ 啲选委从来都唔使同选民交代佢哋嘅政纲系咩嘅，净系写住一隻大字。就叫做 democracy， 喂，大哥你真系好阔啊！你嘅演绎 系咪啊？ 次次咁样呃 Q 我哋啲票， 系啊，好似而家 你估唔使帮佢拉票啊？你估你功能组别 好似而家胡苏贞咁嗱，成份政纲摆晒喺度，边一方面嘅范畴都摆晒喺度，可以因为佢即使佢当选，佢都要跟住个政纲做嘅，系咪啊？然后先有得连任，佢摆晒喺度啦，每一个土地啊，点样嚟啊，税啊。六成公屋啊，一路系咁讲，系咪？医疗连你啊，从来冇特首啊支持啊，要搞呢个动物警察啊，要动物权益啊，佢都摆出嚟，我帮你做。 哦、 你点样唔支持佢啊？ 系，唔系最紧要一样嘢咧，就系咧有一个叫做票房毒药，即系同佢唱反调嘛。呢个梁振英，佢一讲出嚟，喂，个个都。可以闹佢，我哋闹得佢。你梁振英冇资格闹佢。你房屋当年你系点捻样讲噶？五年上楼啊，你讲明。而家好似要13年喎，吓、啊，而家个轮候册好似要13年先上到楼喎，系嘛？ 唔系睇下咩人啦、啊。如果你单身人士，我听20年都怕上唔到。 系 而家排得更加多。 系 最惨就是因为你嘅政策导致 啲人去个个去拆散嚟排。 即系我咁讲啦，好多人。明明佢搵20000多嘅，老细我做散工啦，长工我唔能够做噶，因为如果做长工嘅话，呢一同我买 入息过咗， 入息我过咗，我搞唔掂，我当散工啦。我见到有一个阿姐啊，402元做全职一日，佢同个老细讲，我收你89元做朝头早，就你净系计朝头早钱，跟住咧我做夜更，你又当散工由89元拆开嚟做， 仲少咗钱， 仲少咗钱， 辛苦咗。 系啦，但系因为咁样可以唔使报啊嘛，唔使买强积金啊嘛，咁、 哦、 咪可以过到关，能够申请到公屋咯。 哦，即系咁样变咗好多欺骗啦 吓。系啦，你令到要香港人好多要讲大话做假 啊。同埋一个问题咧，嗱，即系呢几年咧，你梁振英系令到嗰个房屋嘅咧系。出现咗一个唔寻常嘅一个举动，就系、是、咧以往咧你睇翻咧嗰个门槛越高咧，啲楼升得越犀利，因为咧啲人觉得哇唔买唔得啊，呢个系最大镬嘅。当你咧放宽嘅时候咧，啲人就觉得唔系， 今日买听日买冇分别嘅时候呢， 再睇定啲 就冇咁迫切去买楼㗎。 仲可以睇定啲，喂迟啲可能跌喎。而家你咁样做法明系焗升嘅，我而家唔买我咪走鸡咪焗买。 因为呢嗰、那个门槛太高喎，点解呢佢系用行政手段呢，第一金 管局。扭曲咗个市场。 金管局呢系唔放钱咁滞嘅。你几乎借钱俾人哋呢，第一要入息审查。第二呢要帮你做压力测试。压力测试嘅嗰个模式呢系要 based on 你而家呢份工，我即使马上加三厘息你都供得起就借俾你。仲有唔可以超过你入息，成个家庭入息以前系五成，而家好似降到四成。点撚样供啊，你一个月搵十皮先可以买层，即系每个月先可以攞四万蚊出嚟供楼。而你而家买层老实讲啊，一千万嘅楼呢借你几百万呢就要供两三皮㗎啦。你諗下有几多个揸住六百万首期嘅人呢仲要搵十万蚊个月嘅。基本上系香港人系好多呢唔合资格，比佢嗰个门槛高度呢根本就上唔到车。以前唔系嘅，你諗下香港几时啲个楼市大升啊，就系、是、彭定康将一成首期调到三成。啲人觉得唔系啦，而家唔买楼将来笨柒啦，将来上唔到车，个个一窝蜂去买楼，令到楼变咗刚性需求。就系、是、因为呢上唔到车就冇㗎啦。当时你试下调返转将啲楼嗰个叫做呢按揭成数一过返低，唉任鸠你买就冇人买㗎啦。二千年喂系要出动啲人去请你去买楼嘅。 都系嗰句说话啦。我哋香港系冇买冇居住问题，系买楼问题啫。 唔系系一个 即系冇人冇住 嘅。物业升值 系啦，系因为要买楼嘅物业升值系向上流。 系 而家成日话啲后生仔冇希望，佢讲落嗰我冇希望，因为我买唔到楼。 系啊，因为享受唔到，享受唔到楼价上升，唔系经济上升啊，系楼价上升带来嘅财富，系佢享受唔到，所以佢觉得冇希望啫。 嗰啲后生仔买唔到 iPhone 咩？ 系 啊食唔到自助餐，去唔到日本旅行咩？ 系啊， 一样做，个个都去到，系咪、啊？但系只不过就因为佢买唔到楼， 冇错，所以买唔到楼就觉得冇希望， 系咪啊？好似近期有两个靓妹靓仔自杀，十三岁跳楼，咁你话佢有咩冇希望啊？点解令到佢有冇希望啊？觉得 十三岁谂住买楼啦， 咁我唔知啊，但系即系咁样讲啊，点解细路仔呢个 应该有其他原因嘅？ 系啊，咁但系佢自己本身佢都话俾你听，佢觉得我哋做人冇前景。可能佢未必话哎呀买楼，但佢觉得个社会气氛令到佢咁样，明唔明啊？好多唔开心嘅嘢就系个社会气氛。 好多时有自杀倾向之前都系因为有抑郁先嘅，即系系真系，其实系真系冇留意嘅，可能 系咪啊？你成日舆论 TSA 又咁样咁样，啊一阵又话升大学困难，一阵间又话。个社会撕裂要移民，喂我细路仔，我嘅压力又好大，系咪啊？仲有而家所有嘅学校稍微出名啲嘅，全部变晒直资，即系有钱先读得，系咪啊？佢嚟选筛选你啊，系咪啊？系筛选你，以前穷人都要个比例俾你嚟，而家转晒做直资咯，系咪啊？好简单啫嘛，你即使俾你入到嚟，哎好同情你，你好叻入到嚟，你都普通人，有冇钱去嗰啲游学富贵游学团啦、啊？吓、啊、六七万跟住欧洲游学啊？你俾唔俾得起？俾唔起嘛？俾唔起嗰啲计分嘅，你又点咧？系咪啊？你令到啲后生仔或者细路仔越来越觉得自己 冇希望， 冇希望，我比人哋系低一截，系咪啊？温和啲啊！呢次我都吓继续， 我都讲到喉都沙晒啦，冇晒声。 哇！平时我最激动，而家今集你最激动。 唔系，即系咧，见到佢哋嗰种咧，即系真系摆到明搬龙门。当你哋想即系想要嗰个结果咧，你哋系讲到点样自己如何伟大？ 都系嗰句说话啦。平时讲，诶、哎，做人贴地啲，佢哋好离地。而家最离地咪你呢班人咯。 系啊，喂，你哋系社会极少数噶咋，个个都、 啊、 个个都唾弃你哋噶。喂，而家你睇翻长毛出一个铺就俾人屌一个，追屌。黄之峰每一个人出铺都俾人追屌嘅。屌佢嘅好多都系支持者喎， 叫咩？岑奥辉， 岑奥辉系啦，其实佢哋咧系真系调翻转头，系佢哋啲支持者追屌佢哋。喂，你哋其实已经接近与民为敌嘅地步噶啦，所以咧，即系我觉得咧，样样嘢都好，你哋如果仲系觉得你哋会有政治生命嘅话咧，你哋差唔多完噶啦。 成日都讲啊嘛。系咪水能载舟，亦都能覆舟嘛？ 系啊， 系咪啊？你永远都要企喺民意 嗰边你先赢啊嘛。 系啊， 即系我成日讲做生意个势喺呢度，你做乜嘢你都赢。如果势唔喺呢边，你要个人特别努力。 同埋你有冇去理解过人哋点解咁谂先？ 系。 你要了解過人哋點解咁樣？ 其實咧，一個最簡單就係大家咧，其實嗰個記性咧，我當你嗰個好有問題咧，記唔到太耐。起碼依五年來，你睇到啲乜嘢？喂，林鄭嘅為人同埋胡蘇貞嘅為人好清楚嘅，唔使即係咧，唔使我哋咧喺度大家講翻攞翻曬出嚟講，好明顯。一隻就會追住你條頸嚟咬，咬死你為止。人另一隻咧，可能係咁依咬你兩啖，哎呀，都可能都唔咬，都忍唔忍心咬噶啦。甚至乎佢都未必真係百分之百上面叫做乜，佢都有啲即係揸流灘噶嘛，好多啲嘢。 其實講來講一樣啫嘛，成日都講係咪又係共產黨？清朝個都做皇帝啦，康熙同乾隆同雍正係有分別啦， 係啱啊， 係咪啊？係咪啊？都係一樣，都係清朝皇帝啫嘛。点解全部唔一样？系咪啊？点解有啲与民生色，有啲搞到咁腐败，有啲屌你老尾搏命杀人？ 真系逻辑嚟噶，我觉得真系好清楚。如果你觉得一个你自己讲嘅唔公平嘅制度，你就完全杯葛，完全唔参与嘅话咧，你个立法会而家唔系全面直选噶，你仲有功能组别，你嗰啲票唔该你唔好咁样投法。 系 你嗰票我哋冇人承认嘅，如果系咁。 系啱。 包括你用埋功能组别，包括你法律界政改投嗰票反对票，我都觉得应该无效。如果按你而家嘅讲法， 哦啱啊， 啱 你嗰几个医学界就唔计啦，嗰、那个系嘛？咁你社福界嗰个咧，嗰、那个张国柱咧，其实嗰啲票全部都唔可以计数啦，系嘛？ 好简单。 咁今次你邵家臻嗰个啦，社福界邵家臻啦，系嘛？咁啊，医学界嗰个唔知 唔系啊，唔系我唔讲而家呢个，之前嘅梁家骝，佢要选，个都知佢偏建制噶啦，但系佢要选嘅时候，佢咪听民意，跟住到时嘅时候，佢选票咪一样咯， 佢咪拉埋 布咯， 系咯， 系啊，因为佢要选票嘛， 系啊， 系咪佢系建制派嚟噶，仲系功能组别，咁点啊？但系当牵涉佢成个界别嘅利益，即系我哋香港人而家嘅利益，你就要跟香港人嘅取态而去投呢个票啊嘛。 咁啊，即系咧，而家其实民意好清楚啦，大家咧都唔想再即系点讲，唔想再大即系、就是、打仗啊！即系打咗咁多年仗咧，大家都攰。 系啊， 大家都想唞下。 系啊，翻到屋企见到老豆老母，你啲蓝丝嚟嘅， 系、 啊、你呢啲学人搞独立，你唔俾人哋拉坐监好啦，咪日日翻到屋企嘈到大家家庭不和，啊、大家都真系冇话乜嘢，鞋口鞋面。大家都想缓和啲，得闲我老豆老母喂我饮茶。 系， 唔 系最紧要咧，你哋系会流失好大量嘅支持者，甚至乎系流失九成嘅支持者。 咁啊，长毛独孤村，佢一个人嘅啫嘛。 系，咁啊， 咁咪得咯， 冇问题嘅， 系咪啊？ 冇问题嘅，所以咧，佢最终都系得翻四个。 我谂住唔选啦，进第一波。 系啊，咁但系你唔选，你都要顾下香港人啊。 系啊，你唔系谂你自己嘛？ 唔系啊，因为你 啊进第一波。 即系有 而家要几多人陪你啊？ 仲有啲人啦，讲埋最后一样，有啲人话：，诶、哎，凌迟同埋太监同埋阉咗你做太监都系一捻样啫嘛，咁你拣咯，诶、哎，系啊 ，less evil 啊，你咪做太监咯。喂，而家唔系凌迟你一个啊，系凌迟你冚家冧，凌迟700万香港人啊，系咪啊？ 哇，正确嚟讲，最新调查系730万， 系多咗咁多啦。 系啊， 好啦，咁啊呢节时间差唔多啦，我哋下一节翻嚟咧就唔好讲啲咁嬲嘅嘢啦，讲下经济啦， 嬲爆，吸嬲真系。 好。